一个好有浪漫色彩的一个诗人。今日先讲一句来自一首诗，一首长的故事的诗，就叫做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他呢就说了， The day drags through though storms keep up the sun， 即使暴风遮蔽了这个太阳，但是呢日子都是会继续过下去的。 The day drags through though storms keep up the sun， 下一句， And thus the heart will break yet brokenly live on， 即使个心是碎了，它是一个已经碎了的状态之下呢，是会继续 live on， 继续走下去的。听多次这句， The day drags through though storms keep up the sun，And thus the heart will break, yet brokenly live on。 好型的一个句子，大家可以拿这句说话来描述一个心死很伤心但是都会继续生存下去的一句说话。好，今天讲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讲 Lord Byron 的诗句。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直播室有陆宇光和林志恩在这里。林志恩你好。 你好。 继续讲讲关于施政报告方面的内容啦。嗱，施政报告咧就提出要咧系喺18区咧就系成立关爱队啊。咁呢个咧就系兑现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嘅选举承诺啦吓，就话要设立关爱队啦，就将全港18区咧就划分成唔同嘅小区，去到咧吸纳一啲嘅地区组织同埋团体，就成为小区嘅关爱队。就话咧系要对凝聚各界啦，建设社区，包括咧就系青年同。和少数族裔啊，亦都讲到话咧，呢个关爱队咧会推展一啲嘅关爱活动，例如咧系探访有需要嘅人士，就将会喺咧出年第一季率先喺荃湾同埋南区成立关爱队，之后咧就再逐步喺其他16区都组成关爱队。林志恩， 系啊，嗱，咁啊，讲开即系施政报告咧，其实都睇到佢背后有个理念咧，就系希望即系政府系想动员咧。全社会的资源的，因为其实譬如这些私人参建居屋啊，其实就涉及一些商界参与啦。咁关爱队呢就是讲一些非政府组织啦，即是我们所谓的 NGO 的参与。咁其实过去呢，即是政府都不是第一次邀请 NGO 呢去参与推行甚至是執行一些政府的政策的。譬如我们上星期讲到的一些过渡性的房屋的兴建啊、营运啊、地区康健中心啊，其实这些呢都是有一些 NGO 去参与的。咁不过呢，即是当讲到关爱队的时候呢，我哋一定会探讨一啲实行上面嘅问题啦，例如就系即系政府同埋 NGO 咧喺呢件事上面咧，其实各自有啲咩嘅角色嘅咧？因为咧过去咧，其实我哋见到NGO 咧有时候都会面对一啲譬如经验唔够啊，又或者咧佢哋个建议书啦，因为呢、这个关爱队其实NGO 系需要交一啲建议书上去嘅。咁但系咧建议书系一回事啦，但去到一啲服务落地嘅时候咧，可能咧 NGO 都会发现，咦，其实有啲服务需要调整嘅。咁究竟政府系咪可以俾到一啲弹性啊，同埋足够嘅支援佢哋去做咧，还是系纯粹要跟足合约去做咧？咁呢个系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系呢个就。听传媒报道嘅啫，就话咧关爱队咧，会分有两种情况嘅，一啲就系叫一般情况服务啦，有一啲就系紧急情况服务。咁但系政府咧点样定个招标嘅要求咧？因为我谂日常嘅服务咧，我估好多 NGO 咧其实都系做到嘅，即系佢哋如果熟个区嘅话。但去到一啲比较紧急嘅情况啦，即系譬如可能有天灾啊，或者好似疫症咁嘅情况，呢啲 NGO 又做唔做到一啲紧急嘅服务咧？咁我谂呢个咧喺政府要。 要去設嗰個招標條件嘅時候咧，都需要留意嘅。 嗯，其實都未有好多嘅詳情啦，不過呢幾日呢就譬如見到啲官員呢接受訪問呢都就住呢個關愛隊嘅詳情呢就講多咗少少諗法。譬如話特首李家超就講到話呢，頭先你都講到話即係呢個關愛隊同埋政府究竟個關係係點樣嘅呢。咁李家超就話呢，關愛隊係以服務為主，就由政府主導㗎。當區嘅民政事務專員呢就會按區內嘅情況去到設計關愛隊嘅工作。咁即係其實做啲咩咧？系由政府喺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去到定嘅，即系譬如话嗰一区咧有啲咩嘅特别嘅地方啦，特别需要啲边一啲嘅服务啦，可能咧就会由呢个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就会去到设计啦。咁啊，另外咧就系点样去到判断边啲团体去到去运作嗰个关爱队咧？咁啊，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咧，咁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到话，呢啲嘅团体咧，咁啊政府可能会第一阶段咧就会邀请啦，咁佢哋咧系要需要撰写一个建议书嘅，咁就可以话咧系就讲翻佢哋可以为区内就提供边一啲嘅服务，咁政府咧就会按住团体交嘅建议书嘅内容啦，睇下呢个团体有冇经验，有冇动员义工嘅能力，又能唔能够咧凝聚到社会资源去到协助等等咧，去到判断嗰个服务系咪俾佢嘅。另外咧亦都会系譬如话系点样呢个服务沙毛大厦，或者系点样去服务一个公共屋邨。睇翻呢啲嘅团体嘅建议，政府咧先至决定咧系点样去分配呢个资源。 嗯，系啊，咁啊讲到咧，其实个服务内容嘅时候咧，咁我都留意到咧，局长提到咧，其实首阶段咧会有两区做试行嘅，就系荃湾同埋南区啦。咁我相信咧，即系政府拣呢两个区咧，就同佢区内咧本身个差异啊，即系大系有关系嘅。因为譬如啦，呢啲南区呢一类咧，其实佢又有一啲私楼啦，甚至有独立屋啦，亦都有公共屋邨啦，咁亦都有三毛大厦。咁譬如呢一区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定嗰个服务内容咧？因为可能唔同嘅即系居民会有唔同嘅需要啦。咁所以局长咧就提到，希望咧喺呢两区咧系攞到一啲经验，跟住先推广去到第二啲地区嘅。咁另外咧，我估啦吓，即系政府其实喺呢件事上面咧都会有一个监督嘅角色啦。咁呢排我哋成日讲 KPI 啊嘛，即系政府又会唔会就住譬如每个关爱队佢哋个服务嘅表现啊，个运作嘅顺畅嘅程度去定一啲 KPI 咧，咁同埋就系政府喺个支援上面，即系话，因为政府其实都会掌握好多每一区嘅人口数据嘅，咁政府喺去即系透过提供数据去调整个服务上面，又可以扮到一个咩角色咧？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去到落地嘅时候咧，大家会倾到嘅问题嚟嘅。 剛才你都講到咧，即係今次兩個試行嘅區域咧，就係荃灣區同埋南區啦。咁啊，麥美娟局長咧都解釋到呢兩區咧，就因為都有齊唔同嘅地區組合啊，譬如話係寮屋啦、樓齡比較長嘅公共屋邨啦、三毛大廈啦、劏房啦，以至係低密度嘅住宅都有啊。咁就政府咧可以當中去吸取相關嘅經驗啦。咁至於咧就係、是、啊，其實關愛隊即係嚟緊真係會做啲乜嘢咧？咁其實咧，阿麥美娟都有提到。咁就有一啲嘅恒常嘅关爱服务都会做嘅，咁譬如话咧，佢都讲翻疫情嗰时啦，譬如第五波疫情啦，好多确诊嘅人士咧就冇办法出去买嘢食啦，咁啊关爱队咧就会提供协助，仲会喺咧。发生突发事故嘅时候咧，就动员，譬如话咧系之前天水围停电啦，都话会系为市民提供协助啊咁样嘅。好啦，不如问下各位听众啦，咁大家点样睇政府打算喺十八区都成立呢个关爱队咧？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咧，我哋请嚟咧系荃湾区议会主席陈远森啊，陈远森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不如請你先講講即係成個嘅理念先啦，即係政府喺地區嗰度設立關愛隊，你覺得係咪有一個嘅必要性，同埋你點樣睇呢個關愛隊嘅定位呢？ 如果即係政府能夠係擺多啲資源喺地區，幫一啲弱勢社群，譬如話係俾錢一啲機構去服務佢哋，咁我係同意嘅。因為而家喺好多區，包括荃灣區啦，我哋有劏房户，亦都有好多公屋裏面有喺啲。长者、独居长者，一啲系低收入嘅家庭啊，咁其实佢哋都好需要一啲人啊，同埋物嘅帮助咁样。 嗯。 啊，陳宇森啊，都想問一下你點樣理解嗰個關愛隊，即係有同冇嘅分別咧？嗱，因為我哋過去咧講緊地區咧，其實都有好多政團啊、社會組織啊，亦都有區議員有 NGO 啦。其實呢啲社會服務咧，過去都有人承擔緊嘅。咁而家有關愛隊同冇關愛隊最大的分別，你認為喺邊度？ 啊，或者以我為例咧，我係做咗都卅幾年嘅區議員。咁我除咗即係一般啊區議會服務街坊嘅工作之外咧，好多時候都會係透過啊義工隊去探訪街坊啦。咁有需要家庭，我哋都會俾物資佢哋。就正如啱啱呢個係新冠疫情咧，就好多好多家庭都因為突然間能夠出門口啊，咁好需要一啲物資啊。需要啲人係去啊俾食物或者一啲係抗疫嘅物資佢哋，咁我哋辦事處都做咗好多，都做咗超過200個家庭係俾一啲係有關嘅物資佢哋。咁如果即係啊能夠有政府額外資源俾我哋。不論喺人力物力方面咧，我覺得都能夠係即係做得更加好嘅。 嗱，今次麥美娟局長提到話咧，會考慮係俾啲乜嘢團體去運作呢個關愛隊咧，會睇佢有冇經驗同埋動員嘅能力啊。其實會點樣去預計嚟緊會有咩團體係會成為關愛隊咧？會唔會淨係一啲可能係比較大嘅團體？社區團體先至做得到咧，咁你又覺得譬如喺呢啲嘅團體嘅性質啊定位上面，你自己會即係預計會發生咩事咧？ 嗱，第一樣嘢咧，就嗰個團體一定要係有個社區網絡啦，你一定要係啊熟悉好多一啲義工啊，能夠係動員好多義工啦，同埋你亦都喺個區裏面能夠知道邊啲嘅家庭係需要係支援啊咁樣，咁而一般我哋區員啦。都會經常係接觸街坊，不論係義工啊或者需要嘅群體，我哋都比較係熟悉啲嘅。咁我覺得區議辦事處都係一個適合嘅團體。咁當然咧，區裏面有多社區團體，包括一啲 NGO， 佢哋都係服務市民，都會有多會員啊，或者係探訪一啲有需要嘅家庭啊人士，咁佢哋都係適合嘅。 啊，咁如果即區議員辦事處都有資格嘅，即係你認為有資格嘅話，你自己有冇興趣去申請做關愛隊啊？ 我就要睇即係政府遲啲公布，譬如話俾到啲咩資源我哋啊，或者我哋嘅角色做啲乜嘢嘢啊。咁如果我覺得即係都係可以幫到街坊嘅，咁而能力範圍都做到嘅，咁我就係會考慮即係申請做一個關愛隊嘅。 我留意到咧，局長提到咧，其實政府就會率先喺荃灣同埋南區咧，就組織呢個地區關愛隊啦。咁佢其中提即點解揀呢兩個地方試行咧？就因為個區內，譬如佢嗰個人口組成啊，個差異大啦，譬如有村屋啦，有低密度住宅，有三無大廈等等。你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其實荃灣嗰個情況係點樣？同埋如果咧嗰個區內咧個組成係咁即係個差異咁大嘅話咧，其實点样定个服务内容会比较好 咧？第一咧就我相信个关爱队就荃湾区一定唔系净一队啦。咁究竟分几多队、几多小队咧，就要睇政府最后尾嗰个界定啦。咁我觉得系可以嘅，即系如果譬如话同个关爱队系服务唔同嘅一啲人士，包括我自己嘅选区啦，我个选区有公屋比较系。長啲時間嘅幾十年嘅公屋又有，新啲嘅公屋又有，村屋又有，甚至到一私人嘅屋苑都有。咁我哋點樣係集啲啲力量？譬如一啲係中產啊，或者一啲比較願意係服務嘅街坊，可唔可以整合佢哋做一個義工隊，而去服務一啲譬如話係弱勢社群，好似獨居嘅長者啊、低收入人士啊、殘疾人士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令到社區融和啦，大家能夠一齊幫到有需要嘅人。自己亦都能夠喺呢方面得到滿足。 我留意到咧，就政府都有提过咧，嗱，其实嗰个关爱队嘅实际工作内容咧，就系当区嘅民政事务专员咧，就按区内嘅情况去到设计啊。咁变咗会唔会有个情况，就系即系政府觉得即系嗰区有啲咩嘅需要，有啲咩嘅社区工作要做啫。咁但系可能未必好实际咁去满足到当区嘅啲实际需要，或者系即系可能社区有其他嘅建议啊咁样。你觉得呢个工作嘅范围嘅设定啊，应该点样做先比较好啲咧？ 首先咧就政府就应该招募关爱队嘅时间咧，就俾大啲空间， 即係新辦嘅團體啦，因為新辦嘅團體佢一定係熟悉嗰個區，知道嗰個區嘅需要啦。咁如果能夠係譬如話係嗰個區做一個計劃書，就翻嗰自己個區嗰個人口結構啊、需要群體同埋可以動員嘅義工等等，咁佢睇咗唔同嗰個計劃書啦。如果覺得係有關嘅計劃書都係適合嗰個社區，然之後先至係採納，就唔係政府已經定咗你要做乜做乜。咁如果響佢嘅時間咧，就變咗大家就千篇一律，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新辦嘅團體一定係會好貼地嘅，佢哋能夠係寫到係嗰個社區嘅實際需要同埋可以動用嘅資源。如果能夠開放啲，即係俾社區團體係即係各個計劃書咧，就係、是、盡量就翻佢哋區嘅特性，咁而去即係計劃。我覺得呢個係更加適合咯。 不如呢個時間都請你就提啲建議啦，即係譬如話真係喺荃灣區你所屬嘅區域係要做啲關愛隊嘅時候，你覺得有啲咩嘅服務啊、工作啊係要有關愛隊去處理嘅咧？ 第一咧就係、是、一啲頭先講嘅弱勢社群啦，我哋見到好多啲獨居長者，咁喺嗰個物質上面、精神上面都要大家支援嘅。譬如佢哋有啲真係同我哋講，佢哋一啲食物，尤其是疫情期間咧，佢哋係完全唔足夠，係冇嘅。咁亦都有好多啲獨居長者或者啲人士咧，就去因為疫情咧就唔敢落街啊，好長時間都喺屋企。咁如果有人能夠係探訪佢啊，即係俾多啲精神上面各方面支援佢哋，或者打電話俾佢哋都係好嘅。咁而荃灣區除咗我先讲公屋之外呢，我哋都有好多劏房，咁劏房户嗰、那个家庭环境都系比较即系唔系咁理想啦，包括呢就系好多人住喺个屋仔里面嗰度，咁亦都需要系关爱队去提供物资之余呢，就举办一啲活动啊，等佢哋或者小朋友能够系多啲出去户外。咁而大型都好啊，好多情緒嘅問題啊，都可以透過關愛隊嘅義工同佢傾，就幫佢哋咁樣。 我留意到咧，即係呢個關愛隊咧呢個建議咧，即係一出咗嚟之後咧，就有一啲人咧，即係就從另一個角度睇啦，即係就從個地區行政改革個角度去睇個關愛隊嘅必要性嘅。咁因為過去我記得咧，好耐之前都同阿陳議員你傾過咧，就係關於嗰個互助委員會啊。因為互助委員會咧，其實而家就政府會解散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組成緊嗰個關愛隊。咁又好似咧，即係兩者個性質係有少少似嘅。咁但係即係互助委員會亦都冇需要花咁多公帑啦。你點？咁睇即系关爱队同互助委员会个分别咧？ 互助委员会咧就政府嗰个支援比较少啲嘅，就系俾季费，季费就系实报实销，即系譬如话你可能系电话费啊、电费啊嗰啲，就如果关爱队咧就会额外资源啦，俾你系去举办活动啊，或者去探访啊、买一啲嘢啊咁样，咁相对嚟讲，我觉得关爱队多啲啦。正如今日晏昼我都同一班互助委员会倾偈，咁佢哋都觉得可惜啦。政府即系解散咗互助委员会，咁佢哋都表示咧，如果我哋有关爱队咧，佢都愿意咧就系帮手去联络啲街坊啊，或者系甚至到系去探访啲街坊啊，等到佢哋咧就唔会因为互助委员会解散咧就系冇咗个角色咯。 咁另外有啲人都去到討論翻咧，就係呢啲關愛隊同區議會嘅分別啦。咁因為而家即係嗰個呢一屆嘅區議會咧，其實即係剩翻嘅議員數量咧都唔多啦。咁你覺得點樣睇關愛隊嘅成立咧？咁有啲人都會覺得啊，係咪要即係取代區議會，甚至同區議會爭資源啊？有啲咁嘅坊間評論，你點睇咧？ 某程度上咧，關愛隊同區議會嘅角色有部分重疊，我係同意嘅，因為好多區員除咗係做好多嘢之外，都會探訪一啲街坊啊，送啲物資俾街坊啊。咁但係區議會嘅角色咧，仲有咧就係幫街坊去解決問題啦，聯絡政府部門啦，喺區議會反映意見，咁呢都唔係關愛隊可以取代嘅。咁當然如果能夠係即係區員辦事處又參與交關愛隊咧，咁嗰個力量更加大啦，幫到街坊嘅嘢更加多啦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政府就應該繼續重視區議會啦，喺區議會個職能方面，譬如話係我哋提出啲意見能夠係真真正正咧就係去聽同埋幫佢去解決居民嘅問題啦。咁而關愛隊就係俾多啲資源咧，就係關愛隊去俾啲服務我哋有需要嘅群體咯。

嗱，當然咧都涉及資源嘅運用啦。嗱，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咁啊早前喺記者會裏面都講到話咧，咁啊呢個民政專員咧係會有一個監察嘅角色嘅，就會咧根據咧呢個關愛隊提交嘅計劃書咧，去到擬定相應嘅目標。咁如果咧呢個關愛隊長期唔能夠達到目標，喺善用公帑嘅原則之下咧，係有可能會終止佢嘅服務資格噶。咁所以呢個地區民政專員咧，咁除咗係即係定出工作嘅方針之外咧，即係睇嚟都有一個嘅監察服務成效嘅一個責任喺度。 係啊，因為咧我見到咧，其實關於個中標咧個合約咧，其實政府嘅講法就係一至兩年啦。咁當然啦，喺嗰、那個去到實質運作嘅時候，譬如政府會唔會定一啲地區上面有啲長期合作嘅團體名單咧？咁呢個未知嘅。咁另一個咧關於關愛隊嘅講法咧，就係、是因為咧可能有一啲聽眾都會聯想到，咦其實咧香港設立關愛隊到底係咪即係參考緊內地嘅做法咧？咁我就見到咧立法會議員陳勇咧佢有出嚟解釋咧。就话与其咧讲系参考紧内地咧，倒不如话系有少少似新加坡个模式。咁其实新加坡咧，我留意到咧，佢哋喺六十年代开始咧，即系都已经有一个叫 People's Association 啦，即系我唔知道中文叫咩啦。咁简单嚟讲就系、是其实佢都系一个叫做推动种族融和啦，同埋社会凝聚力嘅一个架构嚟嘅。但系咧，佢哋嘅功能咧就唔系净系义工咁简单嘅，即系佢都会做一啲叫收集社会意见啊，令到啲市民更加去關心嗰個地區嘅事務啊，甚至有一個選舉上面嘅功能嘅。咁所以即係究竟喺香港嚟講，呢、這個義工隊除咗個膽係做一個義工嘅服務之外咧，咁其實佢仲可唔可以點樣充分去運用呢一個架構去做一啲譬如收集民意啊，或者推動一啲地區參與嘅功能咧？咁我諗呢個喺政府去定嗰個關愛隊嘅定位嘅時候，都可以做得更加豐富一啲咯。 但呢个系咪政府嘅方向呢？因为麦美娟接受访问嘅时候都讲呢，即系佢同呢个关爱队同区议会嘅角色点样去分野呢？就话区议会呢就系非政权性嘅区域咨询组织啊。关爱队呢就系一个凝聚力量啊，并且长期为当区服务，咁有事嘅时候呢可以动员人手。咁睇嚟呢个关爱队根据佢嘅讲法呢，都即系一个主要系一个服务队伍嘅性质居多。 咁陣間我哋都可以同即係陳勇去傾下啦。即係其實如果香港去組織嗰個關愛隊嘅時候，其實參考咗新加坡嘅一啲乜嘢地方，即係究竟係個組織模式啊，定係嗰個服務嘅內容啦？ 係嗱，呢個時候咧，我哋都請嚟係另一個嘅團體啦。咁啊，有經民聯嘅九龍中支部主席左貝雄啊，左貝雄你好。 系两位支持你好。 系嗱，过去咧，经民联都比较多，即系譬如工商界嘅成员啦。嗱，你哋近期咧都成立咗一啲嘅地区支部啊，咁你就系九龙中支部嘅主席啦。咁当而家政府就话要成立一啲嘅18区小区嘅关爱队，呢、這个会唔会你哋都有兴趣去到即系、就是、申请去到成为关爱队咧？ 我哋都会积极参与嘅，有呢个机会嘅话。因為我哋咧，經民聯啊，其實除咗工商界嘅背景啦，喺地區服務嘅背景咧，亦都係好強大嘅。咁其中我哋立法會議員都有梁美芬啦，佢過往就係九龍西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九龍城黃埔區嘅區議員啦，都係做咗好多屆嘅。咁同埋我哋喺地區成員方面咧，亦都有好多議員啊、地區幹事啊，都係長期喺地區扎根做開服務嘅。咁亦都有一個龐大嘅義工嘅隊伍啦，所以有咩服務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好快咁樣動員到。 但你哋譬如而家都係有一啲區議員嘅成員啦，咁、你哋又覺得呢、這個關愛隊同你哋區議員啊有啲咩嘅分別咧？角色上， 區議員咧主要啊，佢就係政府同埋市民溝通嘅渠梁啦。咁喺個職能上面啊，亦都係就交通啦、環境衞生啦、民康設施啦、一啲不同部門嘅政策啊等等，做一啲諮詢啊、意見嘅反映啊，同政府去爭取多啲嚟去完善啲政策啊、政府嘅措施啊等等。咁喺地區上面咧，亦都做好多民生服務嘅個案嘅求助啦、支援啦、轉介啦。咁做好多啲填表嘅工作啦，等等咁呢個同關愛隊咧就有分別。 咁從施政報告上面提到關愛隊咧，佢主要係以服務為主嘅，咁係包括啦做一啲社區嘅探訪啦，社區嘅探訪啊，一啲防疫啊防疫嘅支援嘅服務啦，同埋一啲天災例如風災啊等等嘅支援服務啦。咁喺嗰個服務嘅對象咧都係比較闊，同埋個面咧都比較廣。同區議會本身嘅職能啦，區議員啊，區議會做開嘅工作啦，係兩者係唔同嘅。 嗱，我哋頭先都傾到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其實呢一啲嘅十八區關愛隊咧，都係透過一個招標嘅程序去招募嘅。咁其實可能會有啲市民咧會關心咧個招標嘅過程點樣可以做到公平公正啦。你認為有一啲乜嘢細節係需要注意嘅咧？政府要做招標嘅時候， 咁要開放啲啦，即係例如其實除咗一啲地區團體啊，一啲社團啊，同鄉會啊、政黨啊，甚至乎一啲長期服務開嘅 NGO 啊等等，都可以咧有機會能夠公平參與到嘅。以我認識嘅一啲社福機構啊，其實佢哋亦都好熟悉地區啦、市民嘅需要啦，亦都有好專業嘅技能啊。服務的經驗啊，同埋佢哋嘅網絡都係好闊嘅，所以佢哋做服務亦都我有信心係可以做到好好嘅。 其實正正就是咧有好多嘅唔同嘅社區團體啦，喺社區上面，即係譬如話頭先你講嘅一啲服務機構啦、社福機構啦，以至到你哋即係一啲政團啦、地區服務嘅多啦。咁點樣去爭同一個嘅小區嘅關愛隊呢？其實應該點樣去分嘢？即係譬如你哋兩類機構嘅一啲分別呢？ 咁我從施政報告入面都留意到啦，其實係以政府為主導，同埋政府專員呢都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咁政府專員本身全港十八區啦，每區嘅專員呢其實都好熟悉自己嗰個所屬區域嘅重點嘅問題係乜嘢啦，民生嘅痛點係乜嘢啦？相關有咩地區嘅服務，佢哋各自機構嗰、那個強項啊，係邊方面啊？即係譬如有啲可能係資源方面係強嘅，有啲喺少數族裔方面係強嘅，咁佢都會掌握到咧各方面持份者佢哋個做關愛隊嘅話咧係咪最適合？咁所以招標嘅話咧都係我相信都係會就機構就自己熟悉嘅強項嚟去入標啦。咁同埋專員同佢哋接觸，可能咧都會建議佢哋咧就係個社區邊啲問題比較突出，你哋會唔會都有興趣都會去即係參與多啲咧咁樣嚇。咁呢方面我覺得各司所長啦嚇。 我留意到咧，有一啲報道嘅講法咧，就係話即係關愛隊咧提供嘅服務咧，就分即係一般嘅日常嘅服務啦，同埋有時咧去到一啲緊急狀況嘅時候咧，即係都可能要做一啲譬如好似抗疫嗰一種啦，即係要派發防疫物資啊等等嘅。咁譬如咧你哋嘅即係政黨嚟講啦，即係當然一般嘅情況可能大啲信心會做到啦，但係去到一啲比較緊急嘅狀況嘅時候咧，又有冇個難度喺度咧，要去組織一個關愛隊嘅話？ 其實關愛隊是一個名稱來的，本身呢我們政黨長期呢都在社區做服務，長期都有義工隊，長期呢也都熟悉政府的政策和民生有什麼需要，其實長期都是一直都是在做的了。只不過現在有了這個關愛隊之後呢，針對一些問題可能是重點突出一些去處理的，也都多了政府的資源可以更好同埋長期嚟去做服務嘅，咁所以其實同我哋本身做開嘅工作咧差別唔係太大咯。咁如果我哋本身自己唔係熟悉唔係強項嘅，咁亦都唔會話勉強去做嗰方面咯。我哋會做翻我哋自己本身強同埋專業嘅嗰方面嘅工作咯，同埋服務。 其實就十八區都要有關愛隊啦，其實總有一啲嘅區份咧係比較多一啲即係收入比較高嘅市民啦，或者低密度啲嘅住宅啦，佢哋可能本身即係物質上啊或者服務上嘅需要未必好多嘅。你覺得就算呢啲即係如果啲小區真係都係有關愛隊嘅話，可以為呢啲居民做啲咩咧？ 可能他们一方面啦，浸水泛的问题呢比较突出的。以我们接触啦，私楼呢他平时很多工很多的服务都不一定需要。但是涉及到天花浸水的问题呢，他们都很困扰，他们需要一些专业一些的服务啦。还有呢一些即是中产区啊，密度比较低啊，收入同埋学历本身都比较高的呢，咁佢哋亦都需要多一啲專業嘅服務啦，即係例如可能係法律諮詢方面係要強啲、全面啲嘅支援啦，喺一啲呢個涉及到商業糾唔係商業糾紛啦，涉及到一啲法律嘅問題啊，佢哋咧就會問得比較仔細嘅，咁以及一啲政府嘅政策，例如可能係會唔會係大灣區又或者係一啲政府一啲新嘅政策出嚟啦，咁佢哋咧都要會問得比較仔細嘅，比較深嘅，咁呢方面可以做嘅。 好，好，唔該曬左偉雄，多謝你啊。左慧雄就是经民联九龙中支部主席，本身都是九龙城区议员来的。嗱，听众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发表下你的意见。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四月的时候，高三的同学终于开学了，大家都做好了防护措施，重新返校。黄本中这边有六个学生未能够及时返学，当中包括要打工还债的高明宇。究竟高明宇最终能不能够重返校园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31。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郑李锦芬。 我觉得我自己就绝对是即是时势做英雄的啫。如果人家有赞赏，我都只是代表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去接受人家的赞赏的啫。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施政報告就提出喺全港18區咧都成立一啲小區嘅關愛隊啊！咁究竟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林志恩啊，呢個時間咧，我哋請嚟另一個團體啦，有新界社團聯會嘅理事長，亦都係立法會議員陳勇啊。陳勇你好， 係主持好，大家好。 你哋嘅社區網絡就好強啦，一直以嚟都咁，你哋會唔會都有興趣去申請成為呢個關愛隊咧？ 其實都要睇咧，因為而家政府民青局長嗰邊咧，就先推荃灣同埋南區噶嘛，咁所以好睇當區嗰個情況。其實如果講我哋新界社團聯會新社聯咧，喺新界九個區都有地區嘅委員會啦，下面有幾百個屬會噶嘛，咁就睇邊一個區、邊一個屬會或者佢地區咧最適合。其實最關鍵係邊啲咧？呢件抗疫期間咧，佢係能夠邊個牽頭？能夠統籌翻或者可以凝聚翻當區所有嘅愛國者嘅團體或者關愛嘅團體咧一齊做。如果唔係，淨得一個團體咧，冇人能夠服務得曬成個區嘅，一定要團隊式嘅先得。 陳勇，我留意到咧，麥美娟局長咧，佢講關於關愛隊嗰個理念咧，就係參考新加坡嘅。咁呢個你都有講過啦。咁佢就係話咧，其實當新加坡當地嘅官員啦、議員咧，係會探訪住户嘅時候咧，都會有當區嘅義工去陪同嘅。可唔可以請你解釋一下咧？我哋嘅關愛隊咧，同新加坡嗰個地區管理咧，嗰個相似嘅地方喺邊度？ 其實呢個源頭咧，當時啊李家超特首啦、超 Sir 啦，佢選嗰陣時，我都係佢競選辦副主任啦。我哋大家，我來自地區多啦，大家都要開始傾嘅。咁當然而家政府將佢更加再完善啦。同新加坡咧，我哋啱啱我又喺新加坡去即係交流翻嚟啦。新加坡嘅社區裏邊嘅服務隊，同內地嗰個街道辦咧好接近嘅。內地好多嘢都學佢噶嘛。咁我哋可以參考佢邊啲最適合香港嘅，因為佢可以做到咧喺個區入邊咧，可以逢親有佢大單嘅嘢咧，需要凝聚各方面去做嘅時候咧，佢個執政黨啦，佢當區嘅國會議員啦，尤其佢地區嘅即係個中心咧，牽頭一齊去做。咁呢個 參考咧，我就理解咧就係阿超 Sir 咧，李家超特首咧就會吸納咗佢精華嗰部分，即係話一有啲重大嘅嘢，平時當然有父母啦，譬如天災人禍，譬如打風，咁佢能夠短時間喺地區專員嘅牽頭之下咧，將社區裏邊所有無論專業或者義工嘅凝聚埋一齊，大家一齊去幫手做，咁盡快咧。能够解决到当区的一些重大的问题，令到每一家每一户都感受到这些关怀和爱心。这个我们是很认同的。中间他又未必会做到纯粹当区的比如专业的清洁公司或者哪些，他未必能够孭得全部的。一定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再加上政府居中协调统筹，再加上政府部门里面他都按比例是划分了嘛。一有东西呢这些即刻出动。咁樣做咧，你先要可以能夠將個區裏邊咧一方有問題，八方支援嗰、那個效果出到嚟咯。 嗯，咁但係新加坡嗰個嘅地區行政嗰個架構咧，就譬如係各個區都有一啲即係類似區長嘅角色啦，係、一啲嘅政治委任嘅一啲官員嚟嘅。咁就好似同而家嘅即係香港嗰個地區行政架構有啲分別。你覺得而家即係關愛隊呢啲，即係或者香港嘅行政架構啦？地區行政架構啦，喺你嘅心目中啊，即係其實係咪理想咧？有冇需要再有啲咩改動咧？ 因為我哋而家先至起步，尤其呢一屆李家超特首帶領之下咧，先至係起步開始咧，一定比起無論新加坡或者內地咧，係我哋會未達到佢嗰個標準嘅。咁但係咧，我哋向住個方向開始努力，我覺得仲係好嘅。仲有一點咧，就話其實每個區嘅專員。已經越嚟越多承擔到咧，類似新加坡嗰種，佢喺政治問責都要噶啦，都係呢個責任。所以最後嗰、那個最終嘅責任，或者個總指揮，我哋都見到麥局長都講咗啦，美國總指揮一定係民政專員噶嘛。包括之前政府都講，佢係等於地區嘅特首，所以佢會牽頭咧，係更容易動用到各方面嘅資源。尤其你見到喺抗疫期間，譬如話做檢測嘅係外判嘅公司，但係維持秩序啊，上樓探訪咧，反而基本上都係我哋佢早期啊，都係我哋地區嘅義工同埋咧義工領袖啊，大家幫手。咁呢一種咧已經有個初型。咁而家咧只係將佢更加規範化、制度化，喺呢個開始。逐漸去推咯，大家唔好諗住一開波就能夠達到新加坡嗰種標準。但係咧，我哋由開始嘅時候、那個框架開始推嘅時候咧，我覺得會喺短時間能夠逐步提升咧，會接近新加坡嗰種模式。 嗱，你講到咧，地區民政專員咧嗰個統籌嘅角色啦，咁其實咧，而家咧地區民政專員佢個權力咧同埋職能上面咧，有冇需要加強，令到佢可以更加好地可以統籌到呢個地區關愛隊咧？ 这个肯定要加强的。咁我哋见到其中一点呢，就唔单止靠义工啦，因为义工呢佢帮你做多做少，我哋都好感激㗎嘛。但如果你讲 KPI, 讲结果为主，甚至有问责嘅时候呢，就一定要有一啲资源啊同埋嗰个制度出到嚟。包括呢我哋好认同就话李家超特首所讲同埋文明娟局长讲嘅，就话政府好多部门呢已经有固定个分工嘛。登记制度啊，按比例咧，一有事嘅时候咧，即刻过去。因为公务员咧，佢系全职噶嘛，而且系专业嘅，咁佢就可以做一个核心。再加埋地区里边咧，我哋地区嘅团体自己手头上有每个区平均都有几百个义工，不过有啲义工咧会工作时数长啲，有啲系服务时数短啲嘅啫。但系呢一扎加埋咧，就可以将个地区嘅关爱呢个项目或者呢个制度咧，将佢完善化。咁专业嘅。全職嘅加埋義務嘅一齊做啦，中間仲有一個好嘅秘書處或者統籌，就加埋一定嘅資源去做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一個初型成立咗啦。將佢呢個基礎上面再逐漸將佢完善。如果荃灣同埋南區啊短時間做得比較好啦，總結咗之後咧，盡快就將佢推廣俾十八區咯。 剛才我們都有討論到呢，就是今次關愛隊的工作範圍呢，都是由呢民政事務專員，即是那區的民政事務專員呢去到制定的。但是呢就究竟有沒有一些叫做可以吸納到社會聲音啊，社會的一些提出的需求啊的一個角度呢，即是怎樣去到有一個跟民間互動的過程呢，而不是可能即政府都有誤判呢社區需要的情況出現呢？ 啱啊！即係呢個評估每個區嘅需要，頭先我都聽節目講咧，就話每個區可能佢個需求未必一樣噶嘛。咁最好嘅方法就話睇以往嘅經驗教訓，譬如話 上一次嘅風災嗰、那個區最需要邊啲，譬如沙田區最需要夾車啊、鋸木嗰啲咧，咁你咪準備多啲呢方面咯。另外咧就係、上一次喺抗疫最早期嗰陣時啊，好多公務員仲係在家辦公添，咁嗰個時間好多我哋當區嘅義工咧。已經跑到上門去派發啲抗疫包啊，或者我哋籌募一啲嘅藥品啊，同埋經費去做嘢嘅。咁嗰段時間嘅模式咧，係呢、這個就唔係虛噶嘛，係以往嘅經驗或者教訓，將佢咧變成一個基礎，即係話當區最需要邊啲，或當區長者最多嘅，咁你嗰個義工隊咪以服務長者優先啲咯。咁同埋仲有一點咧，我聽到唔少嘅聲音就話咧，患難見真情，即係最艱苦嘅時間。边啲团体或者边啲义工，佢系冲喺最前，服务最多嘅。你应该呢个咧系你最主要嘅依靠嘅对象咯。再加埋即系纪律部队啊，同埋公务员嘅配合，当区民政专员咁样牵头咧，你咪容易形成一个核心、okay. 一个 core 去做咯。 好，唔该晒陈勇，多谢你啊。 好多谢。 陈勇就系新界社团联会嘅理事长嚟噶，咁都要有待政府去到交代翻嗰啲小区啊，同埋关爱队嘅要求等等嘅细节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先，听听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晓光街近秀明道嘅意外已经清场，而家上山落山嘅交通恢复正常噶啦，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后车小近到邻街段车多繁忙，龙尾界限街龙翔道西行狮隧龙尾星河名居。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好记2.902元升六仙，盈富基金15.97升一毫半，药明生物40元升个三，港交所233.6升9.6，比亚迪股份187.1升4.2，京东集团148.4跌5毫。今日五大升幅股份：永恒策略、瑞威资管、世纪联合控股、润迈德，股份编号系2297，之后系泰和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文富国际、海南控股、美津集团，排第四的股份编号是1401，之后是北亚策略。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7.19，瑞士法郎0.991，加元1.355，人民币7.185，英镑对美元1.156，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4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港金报15,630元，比上日收市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669.1美元。港汇指数106.8，跌0.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见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水方向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欣怡花园，而九龙入口咧就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咧一段比较车多，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小辉台。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排到创资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 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反方向去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而家就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排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方向，屯门公路那边的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青山公路青山段、青山湾段接近入境事务学院来回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三圣村同埋黄金海岸酒店。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一段慢车排到朗下。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啦，窝打路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丽翔道方向近住新田地街嘅慢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交通方面，施政报告提到啊，兴建三道三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 人口咧亦都系分布市区之外咧，亦都系喺新界各个部分，屯门元朗嗰边啦，另外就系北部都会啊、北区啊、上水啊、大埔啊、沙田啦，变咗就话对于交通嘅需求咧，其实系好殷切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小心将灯，病患走近，坐得都要动真，至少呢灯每天行多一阵，慢性病会离身。 我是邓俊文，成日坐身体会变差的。 我是李慧思，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记得黐少啲凳，每天行多一阵。 即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一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我陆宇光同埋林志恩喺度吓。呢个时间咧，同大家讲下咧，关于教育局咧系呢个公布咗学校面授课堂嘅最新安排啊。嗱，其实咧就喺开学啦，今年开学之前咧，八月三十号咧，咁啊教育局咧就系讲到话咧，就系中学咧就原定咧就喺十一月一号就必须要咧就全校即系或者系个别嘅班级啦，打齐呢个三针九成嘅比率，先至可以咧系继续呢个面授课堂啦。咁但系咧，寻日咧教育局就系向全港嘅学校发出信函，就住头先讲嘅中学接种率嘅要求咧，就作出一个暂缓。嗱，就由咧原定喺十一月一号实施头先讲嘅要求咧，就延迟咧去到出年嘅二月咧，先至实施相关嘅要求，即系话咧系九成学生打齐三针咧就可以全日面授啦。咁呢个情况呢个系中学嘅情况啦。至于小学咧，就一直咧都其实未有一个全日面授嘅一个条件嘅安排嘅。咁寻日嘅公布就讲到话咧，系小学有呢个嘅希望啦，有个选择啦，就系讲紧咧就系个别达到要求 嘅小學啦，就講緊咧就係十四呢個打齊有七成嘅學生咧打齊兩針咧，咁呢個嘅小學嘅全校或者個別嘅班級咧都可以咧作出一個全日嘅面授啊，林志恩。 嗯，係啊，咁你頭先提到咧，即係中學去暫緩個新門檻，去到下年二月個安排咧，我諗都係教育局睇到嗰個接種嘅率，即係始終有啲學校真係趕唔切十一月一號就打齊三針啦嚇，九成嘅學生。咁我諗另外咧，其實中學亦都有啲實際上面需要的，譬如中六的學生，其實他們真的需要一個即全日面授課安排。不過我反而有些出奇的呢，就是即個暫緩的個時間都是比較長的，即去到下年的2月1日開始才實施那個新的接種的門檻。這個一陣間可以跟校長傾下，咦，為什麼會暫緩這麼久呢？這至於呢小學方面呢，就我今天有留意到呢，有些小學的校長的講法呢，就因為始終呢小學呢他一路都是停課加半日課，即是兩年多都是這樣的狀況。如果要12月就已經變回全日課，即使他們達到了接種要求，其實都有很多事要做的，譬如那些行政的工作，即是你整個學校時間表要改，那些校巴的時間又要招標，譬如有些五線的飯盒供應商等等，或者五線的安排方面也都要照顧到。所以其實即小學是不是就算打齊針了，那是不是12月就已經可以立刻全日面授咧，咁呢个都系佢哋一个忧虑嚟嘅。 咁所以小学咧就即使而家政府系容许佢哋打齐七成嘅学生嘅两针嘅疫苗啦，咁都系讲紧十二月咧先至开始可以俾佢哋咧去申请全日面授课堂嘅吓。至于中学方面咧，头先你都讲到话，即系其实而家嗰个嘅中学生打齐三针嗰个比率咧，都仍然系未够高啊。因为睇翻而家即系政府嘅数字啦，12至19岁即系都普遍系中学生啦。咁咧而家打咗两针嘅比率咧就系98.9%嘅吓，接近九成九噶啦。咁但系咧就打齐三针嘅比率咧，都係只係接近71.9%啫嚇，咁即係咧仲有咧18%咧，先至符合到咧就係原定嗰個嘅全日面授嘅要求啊。咁其實呢個嘅措施咧喺開學之前去講嘅時候咧，都已經有一啲嘅人士啦就擔心啊，其實打唔打得切三針㗎啲學生咁，咁有可能咧就令到咧而家一啲已經可以全日面授嘅學校咧，到時咧啊，反而係唔得啊，要縮減翻佢哋嘅上課面授嘅時間喎。咁而家咧就係咪就即係因為即係睇到而家嗰個接種比率嘅情況，而係教育局宣布係要暫緩呢個嘅中學全日面授嘅要求咧？ 咁同埋最後一個就係幼稚園啦。咁幼稚園就暫時安排唔到全日面授課嘅。咁因為始終係個接種率唔高啦，同埋我哋都知即係幼稚園學生佢年紀比較細啊，即係自理能力是冇咁好啦，咁所以就幼稚园就未有一个全日课安排啦。咁但系讲翻咧，头先小学个问题咧，又唔知即系譬如家长同老师点样睇，因为半日课咧，始终我估老师咧心入边会谂嘅问题就系半日课其实咧你就要缩短嗰个教学嘅时间啦。咁会唔会令到个课程好赶急咧？即系令到或者令到个学生喺校内嘅生活时间系少咗，咁就影响佢哋社交发展咧咁样。咁所以全日课咧，即系原则上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头先就提过啦，即系十二月究竟赶唔赶得切，即系学校可以准备好十月一号咧打齐针就开始全日课咧，咁呢个就系另一个行政上面问题咯。 可能当中牵涉好多嘅一啲学校嘅工作需要处理啦，即系如果啲小学生系全日面授嘅时候，咁佢哋嘅午饭安排系点样咧吓？咁会唔会又需要一啲嘅教职员去到照顾啲学生嘅午饭咧？咁而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关于系嗰啲效力表啊，上课时间嘅编定啊，咁都可能咧系小学都需要一啲时间咧去到处理，先至可以咧实行到呢个嘅全日课噶咁。咁而家睇翻啊，即系譬如系讲紧三至十一岁啦，即系都系部分都会系小学生啦。而家其实打咗两针嘅比率，你已经系74%噶啦。咁理论上都应该有唔少嘅学校咧系符合到咧呢个系七成打齐两针嘅要求啦。咁究竟大家又点样睇呢件事呢？大家系咪赞成即系小学 12月開始就可以恢復全日面授呢？咁而當中其實要處理嘅工作有幾多，係咪好複雜嘅一個問題呢？嗱，歡迎各位，無論你係家長又好，或者係教育工作者都好，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嚟傾下㗎。咁林思欣，呢個時間呢，我哋請嚟一位小學校長同我哋傾傾啦。電話旁邊有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校長孔偉成啊，孔校長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首先就嚟即系教育局咧，就话12月开始咧，就打齐72%嘅小学咧，就可以全校或者系个别班级咧，可以恢复全日面授啦。其实譬如你哋小学嘅教育界嚟讲，系点样睇呢件事噶？ 普遍其实都系欢迎嘅，因为真系有咗个时间表先啦，即系话你由12月1日开始，即系我哋可以咁样做。咁唔表示一定要全部人12月1日做嘅，可能係1月啊、2月啊咁樣，即係起碼有咗個時間表路線圖啊。總之打咗70%嘅咧，有70%嘅接種率咧，就可以恢復全日制，即係有咗個方向啦。咁都係件好非常好嘅事嚟嘅。 咁但頭先都講啦，即係而家3至11歲，即係好多都係小學生啦。咁其實兩針已經74%嘅咯。以你所知，其實小學之間啊，即係打齊72%嘅學校比例有幾多咧？係咪所有學校都已經達標咧？ 你就從個數字已經反映咧，即係74%。咁可當然咧，可能有啲係50%，有啲係90%，咁拉雲可能都係70%咁樣。咁但係實際上我自己認識嚟講咧，其實好多學校都係70%或者係接近70%噶啦，咁即係60%+啊咁樣。咁跟住仲有啲時間，即係去到70%應該唔難。當然有好個別有啲例外啲嘅學校，可能到而家都係50%+，咁但係呢啲係我睇都係比較好少數，好少數嘅。 咁嗱，關於咧，即係咪恢復全日課嘅問題咧，其實家長都係一個持份者啦。咁我知道有一啲雙職家長咧，其實如果半日制咧，就要即係照顧小朋友都好麻煩嘅。咁佢哋點樣睇即係全日制呢個問題？佢哋係咪都歡迎即係盡快都應該恢復翻全日制咧？ 我諗對於雙職家長絕對係嘅，即係我認識嘅雙職家長，佢哋都係好希望可以即係全日制啦。咁嗰度相對嚟講會容易啲去。照顧啦咁樣，即係佢哋翻工，起碼我哋都要體諒翻翻工嘅家長咁樣。 所以聽落即係譬如學校都覺得係對學生嘅教育好啲，有學家長都可能都有啲係支持嘅聲音。咁其實聽落其實會唔會話大部分嘅小學都會申請喺12月恢復翻全日面授咧？ 嗱，咁呢個咧就未必啊，正如頭先兩位主持都提到。即係學校可能都會面對一啲行政嘅安排上面可能都需要啲時間準備啊！即係我自己相信，去完咗個聖誕節同埋個農曆新年，因為今年農曆新年比較早嘅，咁一般學校農曆新年開學，即係下學期開學都係2月1日到啦咁樣。咁我相信去到2月嘅時候咧，就應該大部分學校都會即係用會轉到個全日制。咁但係未來呢兩個月，即係12月至1月咧，因為中間有好多嘅放假啦，農曆新年啦，同埋聖誕節啦，之後有考試啦咁樣嚇，咁所以相對嗰、那個翻學嘅日子其實係多，即係12月去到1月呢兩個月，可能20多翻上課日嘅啫咁樣，咁所以變咗未必係急於話一定要喺12月1日咧就一定要做到啦咁樣嚇，咁因為你都係爭在嗰20多日嘅啫，即係你唔係當兩個月啊，即係冇大家想象2個月咁長，係咯咁咯。 咁都想問一下啦，因為即係小學生嚟講咧，即係其實過去2.5年咧都不停經歷即係停課啦、網課啦，同埋半日課啦。咁就即係真係全日課嘅經驗，尤其是初小嚟講咧，佢哋真係要一啲嘅時間適應。 係，冇錯。 咁其實學校會有啲咩功夫喺呢度會做一做咧？ 我諗會預先會同佢哋做定一啲情景嘅學習啦，啲生活事件咁樣，即係特別1年班咧，即係同我哋講解。如果係全日嘅時候，會喺學校裏面食飯嘅咁樣，咁食飯嘅安排會係點樣呢？咁每一個課堂嘅時間，因為而家係濃縮咗噶嘛，可能而家係5個字啊、6個字咁樣，將來可能係7個字啊、8個字啊咁樣。咁呢啲我諗喺未來嗰2個月，可以喺呢啲幼小銜接度做多啲功夫咧，即係透過啲情景嘅學習啊，透過啲生活故事啊咁樣，令到佢哋會知道。嚟緊個轉變係啲乜嘢？咁係會幫到佢哋嘅。 因為都可以想像，可能比較低年班嘅小學生咧，即係由半日面授去到全日面授，可能下晝會比較攰啊， 會瞓晏覺， 或者個集中力可能會失去嚇。 咁一般而家學校好多時下晝嘅課堂都相對係比較輕鬆，或者話係一啲活動為主嘅咁樣。咁所以嚟緊即係下晝嗰個安排咧，我諗都會令到學校會多啲嘅想法，因為亦都係翻翻去全日制嘅初心啦。啊，即係我覺得今次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令到學校再檢視一下，即係疫情之前嘅全日制，可能好多時即係個安排上面可能家長都會有啲聲音嘅，即係譬如話啊，啲功課仲係好多啊，仲係要翻到即係全日制翻到屋企翻幾之後，仲要做功課啊咁樣。咁可能今次係一個好嘅機會，可能學校會諗清楚，可能會唔會喺全日制嘅時間，當變翻全日制嘅時候，可以喺課堂上面去完成一啲課堂嘅功課咧咁樣。咁或者話喺下晝嘅即係時間表上面，下晝會真係唔上堂啦，即係就進行多啲活動啦咁樣。咁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機會。重新俾我哋檢視翻個全日制嘅安排。 嗯，你頭先都講到話有啲家長即可能係雙職嘅家長，咁佢哋會比較贊成全日面授課堂啦。會唔會都聽到有啲家長其實我寧願維持半日嘅面授呢？ 我諗呢度特別喺網上邊咧，即係好多時我哋啲校長都會留意，即係喺個社交平台上邊一啲網民嘅一啲嘅睇法啦，或者記者都會。有好多時都會鍾意引用返即係社交平台上面啲網民嘅講法。咁喺嗰度呢，你會睇到呢，就係好多人都會講緊即係佢寧願半日寧願半日。咁我都思考緊呢個問題，即係究竟佢哋真係寧願半日呢，因為佢哋係其實係對而家嘅全日制其實係唔滿意呢咁樣。即係你明明即係正正因為佢哋對而家全日制嘅安排唔滿意，所以佢寧願半日咁樣。咁但係如果個全日制安排可以返返去初心，返返去即係2000年開始嘅時候，我學校變全日制，其實有好多指引好多嘅要求都係提醒學校啦，最好喺小朋友全日制嘅時候呢，喺學校已經做晒功課啦，返到屋企就唔需要做功課啦咁樣，或者下晝呢多啲活動啦咁樣。咁好可惜呢，呢20年以嚟呢，咁其實係咪真係咁全面貫徹落實到個全日制嘅方針呢？我自己喺業界我睇到都唔係咁理想嘅，我自己都承認。咁所以今次係一個好嘅機會，或者令到學校更加有信心，即係話喺課時裏面盡量係做得曬啲功課嘅，或者話喺個下晝嘅安排裏面盡量做多啲活動嘅，我相信會有學校會個信心會大翻好多。 孔校長都想請教一個問題咧，就係過去咧半日制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會見到啲學生咧面對一啲點樣嘅學習問題咧？即係譬如會唔會真係佢哋社交發展受阻啊？又或者老師真係覺得嗰啲課程係比較趕急咗一啲咧？即係半日嘅。 我諗半日制最大嘅問題就係、當你得翻半日嘅時候，你會將好多嘅精力同埋時間擺咗喺嗰個課程，擺咗喺個課程嗰個上邊。而少咗一啲即係課外活動啦，或者話少咗一啲課程以外嘅，譬如話學生嘅情意啊、社交啊，即係呢類嘅學習或者呢類嗰個經歷係相對係會少咗，因為佢譬如話我哋而家半日可能我哋嘅視藝科、體育堂、音樂堂，其實相對個課時都會少啲，都會少咗幾個字，咁對於學生嚟講的而且確有影響。咁如果你話全日制嘅時候，即係呢類術科嘅課時。就起碼唔會縮減先啦，因為你中英數你縮減咗，你唔會好覺嘅，因為你嗰、那個你每日都有上堂上，但你體藝啊，即係嗰啲科目，你每個禮拜都一至兩堂，咁你再要縮啲時間咧，咁其實係對佢哋影響會大啲，所以嗰個全人發展咧，就一定係半日嘅時候係會受多啲影響，但你話學與教就純粹講課程咁，學校都會將啲時間即係擺曬喺嗰度，所以嗰度又唔會話相差好遠。但是全人發展是一定有影響。 剛才我們兩個就在這裡想，如果小學要去到進行全日面授，可能是一些午飯的安排啊，或者是一些 效力表啊，上課時間要再編排過等等啦。但是其實即你們做前線教育的行政的工作的時候，有啲乜嘢嘅難度咧？要去到轉全日面授，譬如話食飯嘅安排會係點樣嘅咧？同埋有冇啲咩其他嘅行政工作係即都可以分享一下要做的？ 我諗第日大家都了解嘅，即係我諗午膳嘅安排的而且確係最令大家有難度同埋會擔心啦嚇。咁第一個難度就唔喺我哋度，喺供應商度啦，因為佢哋長呢兩年佢哋都冇特別供應到即係咁多嘅飯盒，咁佢哋可能要再請個人啊。 即係要可能再添置一啲機器都未定咁樣。咁呢度都要同供應商配合嘅，所以十二月係咪真係咁容易做得到呢？咁我諗供應商係一個問題。當然你話哦，冇五線供應商係咪就唔可以全日制呢？咁啊未必嘅，即係如果個個家長都可以帶飯嘅咁樣，可以帶定啲嘢翻嚟學校食又得嘅咁樣。咁呢個其實就即係五線未唔係一定係決定到學校可以全日制嘅，即係。但冇供應商，咁你帶乾糧得唔得嘅咧？帶三文治得唔得嘅咧？咁呢啲其實係只要學校同家長溝通得好咧，其實都可以啊。咁行政安排其實另外一樣就係啲外聘導師，因為而家我哋可能啲課外活動嘅外聘導師嘅嗰啲導師可能係十二點幾至一點幾嚟到學校。咁如果當佢變翻全日制嘅時候，又要再重新再同佢哋配合過，可能係三點幾至四點幾嚟到學校。咁嗰個係咪可以，即係啲導師係咪可以即刻轉得到呢？咁呢個可能都我哋需要。至於時間表呢，我諗大家都會關心，但係呢我相信都學校都好聰明嘅，即係話呢其實佢哋已經係將一個全日嘅時間表又會變成一個半日嘅時間表。當半日變返全日嘅時候呢，其實個時間表係可以唔使點喐嘅，只係個課即係個時間上面係長返咁解嘅啫。 OK， 孔校長又想請教咧，就譬如一啲活動可唔可以做翻，譬如係陸運會啊，或者係聖誕聯歡啊，即係呢一類係咪可以都去計劃係做翻呢啲活動俾學生啊？ 應該係嘅。咁其實陸運會我喺七月嗰時都做到嘅，即係都做得到嘅，即係打咗針嘅同學咪可以去運動場咯，唔打針嘅同學就喺學校裏面做運動會咁樣咯。當然要戴著口罩啦，咁樣咁嚟緊可能就唔使戴口罩啦。但係陸運會、水運會啊、陸運會嘅啫，其實如果你要搞咧，都唔係搞唔到嘅咁樣咯。 其實 咁你話聖誕聯歡咁食嘢就食嘢，始終都係我哋嘅顧慮咧。咁但係隨住個而家個安排，如果當你全日制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可以食嘢嘅咁樣。咁我哋今日學校都去咗旅行嘅，咁我都冇俾學生食嘢，但我留意到有間學校咧，其實佢都係照即係户外咧，咁都係一户係可以飲食噶嘛。即係嗰啲主題樂園都可以飲食，即係嗰啲康文署嘅公園都可以飲食。咁我見到學校咧都夠膽試咧，就喺户外都會俾小朋友食下嘢咁樣。 Okay. 我諗慢慢即係嗰個生活咧，民生同埋經濟活動都應該有個比較大啲嘅空間啦。咁呢個都係份通告一個好重要嘅精神啦。咁樣。 好，唔該曬孔校長，多謝你啊。 好，唔好客 气。孔慧成校长是一位小学校长嚟噶，咁根据教育局嘅通告咧，咁其实讲紧个别嘅小学生咧，如果打咗两针超过14日咧，学校都可以安排佢喺放学啦，或者另外一个嘅上学半天咧，就进行非学术嘅课外活动啦。咁佢哋可以喺校内咧就进行一啲唔戴口罩嘅活动添噶，亦都系咧即系寻日所公布嘅一啲安排嚟噶。好啦，各位听众，如果对于呢个嘅教育局嘅安排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嚟咧1872311同我哋倾下。 三针先至能够全日面授课嘅安排，维持喺90%或以上嘅学生接种两针超过14日，就可以进行全日面授课，直至明年1月31日。至于小学，若果70%或以上嘅学生接种两针超过14日，可以向教育局申请，由12月1日起进行全日面授课。有小学校长表示欢迎，认为全日面授课有一定的需要，但是学校需时联络五线供应商、校车和防疫安排等，未必会在12月开始推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本周后期和下周初持续天晴干燥，下星期一和星期二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茂街咧有架坏车阻路，主要影响到蝴蝶谷道下行方向龙尾青山公路葵涌段。而呈祥道咧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都比较车多，龙尾龙翔道近北假山花园同埋龙悦道近泽安村。 另外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浪翠園都有一宗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受阻，龍尾過了深井。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两边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界限街，狮隧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翠屏南村。啱啱收到消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路道都有一宗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路面情况，九龙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落山道一段慢车，龙尾到船街天桥近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康德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啱啱收到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龙尾而家消散紧了，去到丁九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方向。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零食是要同朋友分享，独食易肥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叶振东，政坛新秀训练班的班主。在一个万变的世代，知识泛滥的时候，我很希望年轻人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得到博学、慎问、慎思、明辨和笃行。我哋就快招生啦，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呢个大家庭啦！ 政坛新秀训练班， 如果你都想好似我咁，就快啲参加我哋新一轮嘅招募啦！ 快啲去香港电台第一台网站填参加表格报名啦，截止日期11月6日。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言论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教育局咧，寻日就向全港嘅学校发出信函啊，咁就讲到话咧，暂缓原定咧就由11月开始喺中学实施嘅接种率要求啦，以及咧就系个别接种率达到要求嘅小学咧，可以申请就12月开始全日面授课堂噶。咁各位听众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 我咧就係、是、覺得咧，佢同呢個政府啊個中央政策咧，其實咧有一啲矛盾嘅。如果你小學生咧翻到去啦，咁佢你啲小學生咧有陣時係不受控制嘅，摸咗口罩大家去玩嘅話，會唔會增加嗰個傳染嗰、那個即係傳染率咧？另外佢食飯嗰陣時候要除口罩啦，或者頭先嗰位校長咧就佢就講得幾得意嘅，就話其實就佢哋係旅行啊，係唔俾學生食嘢嘅。不过咧，有一啲学生咧就可以户外咧，又可以除口罩食嘢嘅。咁佢就提到话户外咧系可以除口罩，其实户外系唔能够除口罩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其实咧中这个香港政府咧就需要话减少即系大众接触啦。譬如话你啲酒楼嗰啲又唔俾即系活动啊，咁样好多样嘢。点解小学会即系会俾咧，或者中学会俾咧？啲小学生基本上佢系冇一个。即係有自控能力比較差啲嘅，如果係藉住呢個途徑去傳染嘅話咧， 在学校大幅度传染呢，我想这个现象呢不久将来可以见到咯。 OK， 我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吓。咁其实头先讲户外嘅情况，会唔会系讲紧即系小学生去旅行啊，或运动紧或者食紧嘢嘅时候咧咁？咁当然啦，即系而家政府系容许啊一啲新冠疫苗接种率达标嘅一啲学校咧，可以恢复全日面授课堂，都系希望咧即系让到学生可以回复翻即系一啲正常嘅校园生活啦。 嗯，系咯。咁同埋即系虽然话嗰、那个咁。感染風險是一個我們衡量的疫情準則，但是其實現在我們講緊社會復常，其實都是很重視究竟有沒有重症和死亡率，所以其實接種了一個的百分比的疫苗，又容許學生恢復全日課，都有個理由在後面的。 嗯，不過的確啦，即一定是有除口罩的時間，譬如是午飯呢，一定是有一定的風險的啦，所以接下來都要看看究竟是教育局會去建議小學怎樣安排學生去讀午饭啊，等等，呢啲都可能系重要嘅一啲问题啦吓。好啦，咁啊讲完小学咧，亦都讲讲中学啦吓。头先都讲咧，就原本咧就系原定啊吓，咁啊11月开始咧，咁啊中学咧都必须要有九成学生打齐三针咧，先至可以继续全日面授课堂啦。咁但系咧就教育局寻日嘅通告咧，就系话可以暂缓相关嘅安排咧，去到出年嘅二月啊。咁即系话咧，现时咧个安排可以继续啦，即系现时个安排就系咧。九成打齐两针就可以全日面授咧，就维持到出年嘅一月尾啦。咁呢个情况点样理解咧？吓，咁不如都请嚟一位中学校长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厂商会中学校长周修略啊，周校长你好。 诶，主持好，听众们好。 你又点理解教育局呢个决定咧？ 嗱，不如讲下我哋学校嘅情况啦。其实我哋9月13号咧就已经符合咗个条件，就系变咗翻全日噶啦。咁樣呢就到中間嘅時候，就教育局就話嚟緊11月1號就會要求有改變咗啦咁樣情況。咁其實我哋當時都擔心呢，我哋就9月同埋10月返全日之後呢，去到11月呢要變返去返半日嘅。咁但係都因為我哋其實我哋嚟緊星期五會有陸運會嘅，咁啲同學都好即係珍惜僅有嘅一啲全校性活動啦，咁所以佢哋就因為其實去一啲處所嘅時候咧，都需要符合嗰啲處所嘅一啲嘅要求嘅，咁所以就已經佢哋就會變咗，佢哋就比較積極啲啦。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啱啱禮拜二嗰日其實已經係咧符合咗佢個新嗰個嘅條件噶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學校嚟講咧，就嗰個影響唔算太大。不過咧，我都覺得其他學校咧都會係啲時間好緊密噶，因為有啲。中學生咧，因為嗰陣時又唔係佢哋打接種疫苗嘅時候比較慢啲，所以我哋有啲學生咧都係啱啱先夠時間可以接種第三針嘅啫。咁所以若果佢去到一月嘅時候，就可以多啲時間俾學校去處理咯。 都想問一下啦，因為頭先你提到咧，嗰、那個中學需要九成打齊三針個要求咧，其實就8月30日宣布到而家啦。咁譬如你有冇聽過啲學校咧，其實大概呢兩個月時間啦，其實即係所謂叫谷針係嗰個情況係好困難嘅。咁同埋就係去到1月31日咧，先實施呢個新安排咧，你認為夠唔夠足夠時間俾學生打針咧？ 我估係起碼啲時間充裕啲啦，同埋其實譬如我哋之前咧，我暑假都做咗啲功夫嘅，都知道可能互相全日嘅時候，我哋就喺啲主要嘅班房，即係話有學生有機會個食飯嘅班房咧，就裝咗啲空氣淨化機嘅，咁就希望同埋減低一下，即係就算你食飯嘅時候咧，都可以嗰個互相染疫個情況可以降到最低咯風險咁嘅情況。咁而至於頭先話夠唔夠時間，其實。我哋就要係呢段時間要做一啲預備功夫咯，同埋有陣時我哋都要了解一啲學生其實佢未合乎嗰個條件係有咩原因啦，咁係究竟係家長擔心啊，定係家長冇時間帶佢哋去打，定係咩原因？咁我哋就會按個情況去即係處理一下佢哋嘅情況咯。 咁其實你哋學校都喺今個禮拜達到其實九成三針嘅要求啦，會唔會有啲經驗可以分享俾其他嘅中學學界咧？即係點樣先至可以鼓勵到啲學生去到接種第三針嘅疫苗咧？ 其實我估有陣時都係有啲係即係。 天時地利嘅，因為我都知道有啲學校可能即係秋天去旅行啊，咁啊十月零去旅行嘅時候，咁就會自自然或者有啲活動嘅時候咧，咁啲學生就會變咗係即係會積極啲回應嗰個嘅疫苗啊，或者個處所嗰啲嘅打針嘅安排咁咯，咁嘅情況咯。因為其實如果唔係嘅時候，其實有啲家長都係仲係擔心嘅，咁我哋覺得都我哋都係可以做嘅嘢就俾翻啲資訊俾佢哋啦，又或者係有陣時我啲學生，譬如好似我哋陸運會咁樣啦，我哋報咗名啊，或者都好希望可以喺運動場上高有一啲嘅書展啊咁樣，咁佢哋就會自己嗰個主動性同埋積極性會大少少咯咁咯。 都留意翻即系而家接种率嗰个数字啦，咁其实咧，接种咗两针，讲紧12至19岁，即系大部分中学生啦吓嘅人口，接种咗两针嘅人口咧，已经系讲紧99%啦。咁但系接种咗三针嘅人口咧，就只系接近72%嘅啫。点样理解呢个差异咧？即系可能佢哋打咗两针啦，咁但系有部分人仲未打第三针，咁系咧，你会点样理解呢个差异咧？ 因為我都對住啲數字，我都發現有唔少嘅咧，可能都係四五月先打嘅。對住嚟講，可能都係啱啱都未夠五個月啦咁樣。咁之前有啲人都認為都以為係要半年噶嘛。咁又或者有啲人覺得五個月打得啫，但可能半年會比較穩陣啲啊咁樣。咁所以佢哋有啲人就冇去再去即刻打咯，同埋有啲人可能中間已經中咗啦，又或者有啲人覺得都打咗兩針都係會中嘅喎咁樣。咁可能嗰、那個諗法又會有啲各人有唔同嘅諗法咁咯。 咁我諗其實呢樣嘢咧，即係能夠維持住全日面授課堂咧，係咪都對於即係部分嘅中學生特別重要咧？尤其是要準備文憑試嘅學生咧？ 嗱，我覺得兩方面，第一就文憑試學生啦，因為我覺得都係重要嘅，因為其實佢哋可以多啲留喺學校裏邊啦，問老師嘢啦。咁甚至乎咧，我哋依家嗰個學校咧個自修室會開到7:30嘅，咁啲同學咧有時都可以即係有啲同學仔一齊讀嘅時候咧就會特別起勁啲啦，同埋我哋又哪怕我哋有時可能讀兩個鐘頭書又落去射下籃，跟住又再上去繼續讀書，咁我覺得都係起碼對佢嚟講都會比較健康啲啦，同埋即係嗰個讀書個氣氛會好啲啦。咁而另外一樣嘢，我覺得係中學生嚟講就係嗰個成長啊、待人接物啦，即係因為有時咧我哋發覺咧原來佢哋咧。以前是網課多的時候呢，他們人和人之間相處呢，其實呢是沒有以前同齡的人呢做得那麼好的，可能真的多了時間自己對著電腦啦，所以他們就不太懂得怎樣跟人相處，或者有時可能會比較只是想自己，回來全日的時候呢，些同學和同學之間多些互動的時候呢，他們在學習和人相處方面呢，我覺得呢都差異都分別都大的。 好啊，唔该晒周校长啊，多谢你。 好，唔该晒你，好，拜拜。 周修略系一位中学校长嚟噶，咁啊林志恩啊，刚才都提到话，即系一啲戴口罩规定嘅豁免状况啦。除咗头先我都提到嘅，譬如系做运动啊，或者系饮食之外咧，其实咧就根据而家即系翻查翻一啲嘅条例啦。而家譬如系市民系身处喺法定所界定嘅郊野公园啦，同埋特别地区嘅户外公众地方咧，其实都可以豁免戴口罩嘅。咁呢个供大家一个资讯嘅补充啦。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旅游乐园 尼泊尔历奇之旅2022， 今个星期继续请到旅游写摄人郑国恩 Celia 同大家分享下佢拗柴好翻之后随即登上高海拔嘅准备贴士。 Celia 更喺尼泊尔同香港第一对成功珠峰攻顶嘅父子朋友倾偈， 佢仲亲眼目睹登山队伍喺珠峰冰川训练，同埋去高桥高山湖泊睇靓景。 星期六下昼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流连欧海星 加埋郑国恩 旅游乐园见。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時間嚟到晚上嘅7:20啦，自由風，自由風咧呢一節咧，想同大家傾下關於免針紙嘅問題啊。即係所謂免針紙咧，就係講緊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啦。咁較早前咧，咁就係多執法嘅部門咧，去拘捕咗一啲嘅醫生啦、嚇職員啦，同埋一啲嘅病人啦，咁就話佢哋咧係涉嫌咧係呢啲醫生咧係濫發咗呢啲嘅免針紙，咁亦都咧係宣布咗咧呢啲醫生咧係所發出嘅免針紙係無效啦，就引嚟咗有市民嘅司法覆核啦。高等法院咧喺10月21日嘅時候咧，就可以話叫做判政府係敗訴啦。咁因為個原因咧就係講緊話係法庭認為政府是無權去到宣布涉案的免針紙是無效的，於是就政府去到研究相關的判詞，並且就在昨日的時候就決定是不上訴了，不過就同時也修訂相關的規例，政府就刊憲就訂立了新的規例，就說是賦權醫務衛生局局長是當有合理的理由去到懷疑一些註冊醫生發出的免針紙是未有進行臨床評估，就可以宣告特定的豁免證明書，即免針紙是失效的。局長亦都可以基於公眾利益的考慮去宣告某一個醫生所發出的所有的免針紙都是失效的。林子欣， 咁我諗呢個事件其實對於社會上面都有幾個不同層次的影響啦。咁我諗當然即係第一層受到影響的一定是拎住嗰即係20,000+即係針紙的市民啦，因為他哋應該係呢幾日嗰個心情會有不停的起伏嘅，即係因為嗰個判案啊，同埋嗰個修例對佢哋帶來影響。咁另一個咧就係其他嘅病人啦。咁睇翻咧嗰個修例個內容咧，我諗咧病人嘅角度睇咧，其實佢都會關心啊，就係即係醫衞局局長會按住一啲乜嘢嘅準則去宣布特定嘅豁免證明書，又或者一個醫生去發出嘅所有嘅豁免證明書係失效嘅咧？咁醫衞局局長佢係攞住一個乜嘢嘅準則去做判斷啦？咁呢個係一個病人角度出發。咁另外咧，我諗普通市民都有留意到咧，就係嗰個政府個防疫嘅大方向到底係點樣？因為今次嘅修例咧，其實都同時咧係延長咗個疫苗通行證咧個有效時間嘅，就係由今年咧10月31日咧就延長去到明年嘅6月30日。咁即係話咧，去到下年嘅年中啦嚇，我哋都繼續咧係會即係受住呢一個嘅疫苗通嘅影響嘅。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嘅社會嘅聲音啦，就質疑啦，咦咁政府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判斷咧？佢認為未來8个月都有需要繼續實施疫苗通咧，因為其實其他地方啦嚇，譬如新加坡等等啦，其實都陸續取消緊一個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啦。咁呢個亦都牽涉到咧，即係整體個防疫政策嘅問題嘅。 頭先林志欣問到咧，關於究竟局長係考慮啲乜嘢因素去到宣告某一個醫生所發出嘅免針紙係失效咧？咁根據規例咧，咁其實底下咧局長有幾個因素可以考慮嘅，包括咧就係呢個疫苗通嘅制度有冇出現一啲嘅穩健性有冇受損啦嚇？有關嘅註冊醫生咧喺發出呢個免針紙之前咧，有冇為病人進行臨床評估啦？嗰個醫生喺特定時間之內發出嘅免針紙嘅數量啦、模式同埋方式，以及咧就係衛生署署長嘅意見等等嘅。咁而最新嘅消息咧就係今日下晝啦嚇，今日下晝4:00+嘅時間咧，咁就醫衞局嘅局長就係咧根據住頭先所考慮嘅因素咧，就係宣布翻咧就今次涉案嘅7名註冊醫生所發出嘅全部免針紙都係失效嘅咁。咁你話呢樣嘢咧係符合公眾利益之舉，咁所以咧其實拎住涉案醫生發出嘅免針紙嘅人士咧，其實係可以話即係短期之內就失效啦，跟住司法覆核又可以生效啦，跟住而家咧又再宣布咧失效啦。 咁另外一個角度睇就係從一個立法嘅角度啦，因為今次咧個疫苗通行證嗰個修訂嘅規例咧，就會用一個先定立後審議嘅方式咧，就係生效嘅。咁但係咧立法會其實之後仲可以作出一啲嘅商議啦嚇、修訂等等。咁譬如啦，仲有冇一啲值得討論嘅地方咧？喺立法會嘅 角度入面，譬如就係即係呢個濫發免針紙，譬如究竟佢涉及幾大嘅衞生風險啦？喺香港嚟講，又或者即係延長嗰個疫苗通嘅時間啦，我見到有一啲議員都有出嚟提到一啲問題啊，就係譬如五至十一歲嘅兒童咧，其實好受影響嘅。跟住咁呢啲會唔會都係即係議會咧將來討論嘅重點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立法角度嚟講值得關注嘅問題嚟。 咁有啲坊間嘅評論咧，都去到評論，即係今次政府嗰個做法啦，去到即係修訂規例，去到賦權翻咧醫衞局局長咧可以宣布免針紙失效啦。咁有啲唔同嘅評論啦，即係大家咧可以都去到評論下今次政府呢個做法啦。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咁咧亦都係見到咧有唔同嘅討論啦，有啲人認為係即係叫做認為政府輸打贏要啊，又或者係搬龍門啊等等啦，有啲嘅評論啦。咁各位咧，如果有意見嘅話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噶，林志恩。 嗯，係。咁同埋咧，另外亦都有議員咧，就即係希望政府啦，即係解釋啊，即係嗰個修例，用一個修例而唔係用一個即係再上訴嘅方法去處理呢一件事咧。咁到底嗰、那個呢一、這個？背後啊，佢個目的同埋理據係乜嘢咧？咁都希望即係政府喺呢件事上面咧有多一啲嘅解説嘅。 我都見到有啲評論咧，都去評論呢個做法嘅，都講到話如果係要上訴嚇，咁就即係按住本身個司法覆核案件再去到做一個法律上面嘅程序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擔心啊，可能好冗長啊個程序。咁亦都係對於即係譬如佢去到做一個即係公共衞生嘅一個。保障啊，咁可能咧就会错失咗一啲嘅时间啊。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狄志远啊。狄志远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首先咧，就想请你去评论一下今次政府去到修订规例，就赋权俾局长去到宣布一啲医生嘅免针纸失效呢个嘅做法啦。 首先咧就如果系有医生系滥发医生纸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嘅。政府系要处理嘅，因为咁样系即系医生咁样做咧系一个专业失德啦。第二方面，如果系咁样滥发免针纸咧，亦都系危害嗰、那个即系疫情嗰个嘅即系管控啊咁样。咁所以政府要做嘢，我觉得系需要嘅。但問題喺做嘢過程裏面咧，即係有啲即係處理嘅程序咧係不恰當嘅。首先第一樣嘢咧就話政府即係局長就佢就係免除啲打針免針紙嗰啲嘅效用啦。咁呢個做法咧，當時已經坊間啊或者有法律界人士咧都反映到咧，喂你可能冇權噶，法律上未必你可以站得住腳噶。咁當時政府就冇聽呢個警告啦，咁冇好好咁樣去做好件事，或者冇去咁樣跟進件事。咁直到就有人係即係司法覆核，咁法庭真係判斷咧，你咁樣做咧係唔符合規範嘅，即係話法律上係唔容許嘅。咁於是乎就政府就勾勾腳啦，咁要諗下處理方法。咁政府嚟講應該有兩個途徑嘅，第一就係進行上訴啦。第二咧就係正而家佢咁做咧，係透過行政立法行政會咧就先定立，即係通過修訂先定立，然後審議啊咁樣。咁你知道香港係一個比較完整嘅司法制度嘅，咁大家都好重視嘅司法嘅程序。咁如果係喺個過程裏面咧，能夠引起公眾參與啦，或者有廣泛討論，同埋有個比較合理嘅程序咧。咁喺呢啲嘅原則之下咧，應該用上訴嗰方法啊比較合理啲。你話你如果你係有你嘅法律基礎，如果法庭係判決你覺得唔恰當嘅或者唔了解嘅，咁你可以提出上訴。咁呢個過程咧，咁一路嚟講，我哋都係香港市民比較認知嗰個法律程序。咁但係政府就選擇另一個方法，就係話我修訂，咁就好快就做咗決定啦。咁然後再慢慢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咧。咁呢個做法咧，我覺得係唔係好符合即係嗰個嘅程序公義。因為你都冇好詳細解釋件事，點解法律上佢你有你嘅理據，咁呢個我哋就覺得不恰當。 狄志遠，我哋聽一節新聞先，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 好的。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宣告七名医生早前涉嫌滥发的免针纸下个月九号失效。政府公布局长根据经修订后的预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证规例，分别宣告由七名注册医生发出的免针纸全部失效。他们过往发出的免针纸不得再用以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而他们在宣告之后发出的任何免针纸亦都不可用以符合疫苗通行证规定。七名医生可以在下个月一号或之前作出书面申述，解释不应作出有关整体失效宣告的原因。康泰旅行社表示，公司和门市暂时未能如常运作。康泰说，以节省成本为考量，暂时只有用最小化成本营运，保留实力，直至全面通关为止。康泰说，上个月政府宣布零加三入境检疫政策模式，无疑对外游业界带来一些曙光，但过去两年多疫情，旅游业犹如进入看不到尽头的黑暗隧道。在零收入的情况下，有前线领队和内部员工转行或者兼职，短时间内均难以复工，加上现时出境旅客以自由行居多，实在难以支持全面营运。康泰回复查询说，暂时没有顾客受影响，员工就安排停薪留职。中电总裁蒋东强表示，由于国际燃料市场价格波动，燃料帳的負結餘正逐步加深，面對龐大沉重的成本壓力，預計明年電費上調將無可避免。蔣東強出席一個活動之後說，燃料調整費已經由今年1月的 38.6 仙升至11月份的 54.8 仙，同期整體淨電價已經上升了 12.6%。他又預計今年的燃料開支將超過200億元。至於燃料帳結餘在今年6月底已經達到負結餘20億港元，在去年年底時的大約是11億。他說香港的價格波動相對溫和，主要是有國家可靠穩定和足夠的天然氣供應，其次是因為有多元化的燃料組合，有三分一供應來自核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劏房租务管制条例生效至到上个月底，差饷物业估价署识别了467宗有关业主涉嫌违反条例的个案，当中有24宗投诉个案，其余为当局从不同的渠道主动识别出来。署方正调查当中292宗，并正就另外24宗的个案征询律政司意见。但由於其餘的個案的租客拒絕提供進一步資料，令到當局未能夠繼續跟進。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緩東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本週後期同埋下週初持續天晴乾燥，下星期一同埋星期二風勢頗大。室外氣温24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的，慢车的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较早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茂街，慢线的坏车已经离场了。现在主要就是龙情长道去葵涌方向仍然是比较多车。呈祥道近蝴蝶谷一段的龙尾去到明爱医院，后车少咯。龙翔道近住宅安村那段多车的龙尾排到去观景台。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在浸会桥面。 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受较早时的意外影响，深井至丁九这一段还是比较车多的。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这一段呢，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不要拿着个电话又或者夹在膊头，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施政报告其中人才方面可以说是重点之一，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我们就很有信心，香港是真的机遇处处。正如特首在施政报告所说，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我相信这个是最大的，本身固有优势是会令人才留下的。另一个就是我们都要培养人才，那个就是教育再培训。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1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1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就政府訂立規例咧，就賦權咧醫務衛生局局長咧，去到宣布一啲醫生所發出嘅免針紙失效，並且咧就喺今日咧就係宣布咧，早前涉案嘅七名醫生嘅免針紙咧，將會喺11月9日咧就會失效啦。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緊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傾緊嘅，請翻狄志遠出嚟先。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但系呢个时候都等我去引述翻阿卢颂茂局长今日嘅一个讲法啦，因为佢喺接受记者访问嘅时候咧，都回应翻咧，就话呢件事咧就系责任嘅问题啊。政府咧有责任保障市民健康，需要依法办事，有足够法律基础咧去到承担责任咧去到执法。所以咧今次反映咧就政府系对市民健康嘅重视，喺抗疫上咧继续承担责任，并且话咧有关法例订立嘅初心咧。就是俾政府有足夠嘅權力咧，去承擔責任。所以其實政府咧就睇落咧係用緊一個係要保障市民嘅健康嘅角度咧，去到處理今次嘅問題。並且咧就有啲坊間評論都話咧係堵塞漏洞嘅一個做法咯。 但當然我哋冇反對話政府即係處理公共衛生，但我開宗明義都話呢啲即係濫發免針紙都係要處理嘅。呢个问题你处理有恰当同埋唔恰当嘅方法啦嘛，咁好啦，而家系讲法律嘅基础，咁头先我都讲啦，第一日已经有人质疑你个权力啦，咁你应该系从法律角度去了解呢个问题，处理呢个方法啊，管理呢个免针纸嘅问题系咪一个法律有根基嘅问题，你都冇好好咁认真深思熟虑啦。第二，你如果有法庭判决到，如果你有法律嘅理据，你咪用上诉咯。呢、这個都係我哋香港人處理法律上個程序嗰個合理性啊！咁除非你話啊唔係，原來睇睇原來我冇法律基礎，所以我就算上訴咧，都係冇辦法啦。咁唯有用呢個咁嘅行政嗰個處理手段，即係先訂立後即係審議咁樣。咁如果你話真係原來佢研究過都冇法律基礎去進行上訴咧，更加說明咧你即係喺開始之前咧比較粗疏。即係我唔好反對，或者我哋冇同唔同意政府咧喺透過法律程序咧係處理一個問題，但係問題你嗰個手續過程或者呢個程序過程咧係咪符合程序公義、法律上應該我哋常理上嘅進行嘅過程咧咁啊嘛？ 今次咧政府就会用一个先定立后审议嘅形式去做修例啦。其实立法会咧喺呢件事上面咧，仲有一啲乜嘢嘅审议空间咧？ 当然理论上嚟讲，我哋可以即系透过即系立法嘅审议过程，去可以推翻佢啦，或者修订佢啦咁样。咁当然咧成件事个效果最终嚟讲系能够监控住即系啲医生免受即系唔好即系滥发医生免针纸咧，呢、這个效果我哋需要管理嘅。咁当然如果你话从呢个嘅嘅目的嚟讲咧，咁我哋都冇理由反对嘅。即系我唔会话因为你政府处理嘅程序不恰当，于是乎咧，我为唔满意你嘅程序，于是乎反对一个应该有效管理，即系免针纸如果系滥发嘅情况可以杜绝咧，呢、這个我哋呢、這个目的我哋唔会因为咁而否定呢样嘢嘅。咁所以一理论上我哋可以作一啲修订或者否定，但我自己个人判断呢、這个即系去翻嚟呢个修订嚟讲呢个效果咧。是有達到的作用呢，我們都不會說你沒理由去反對。問題是為什麼政府沒有一個更恰當的法律程序，比如說上訴啦，就算你不上訴都好，你要解釋清楚究竟你這個選擇是不是一個更加恰當的做法。因為如果不是呢，被人覺得你很粗暴，我還有權的，我用我權的方法，連其他法律程序呢我都費事理了。那這個做法呢是欠缺一些說服力咯。我冇質疑局長講話要管理個問題，但係處理呢個法律程序係咪有更恰當嘅做法咧？ 我留意到咧，另外議員咧都有講到一點啊，就係、是、因為咧今次修例咧其實係延長咗嗰、那個疫苗通過生效期噶嘛。喺呢點上面你點樣睇咧？ 當然而家個程序你冇辦法呢個時間表咁樣配合嘅，咁我唔覺得有一個好大嘅爭議性喺裏面當中。最緊要的目的就係、是令到日後醫生能夠有避忌地咧，唔好即係濫發免針紙。咁然後即係正如頭先講，因為你咁樣做咧，係一來唔係一個醫生應有嘅專業一個操守啦，同埋咁樣都會危害到嗰個疫情嘅管理嘅方法。咁所以如果有需要恰當地要管理好件事咧，我覺得時間表可以遷就嘅。 OK，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多謝你啊。系狄志远就系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大家点样睇政府今次处理免针纸嘅做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谭先生喺度，谭生你好， 你好啊， 请讲， 系 喂， 系 你好， 请讲，请讲系。 是啊，嗱，我就好赞成政府呢个做法，因为最主要嘅出发点咧系为咗市民，因为如果上诉咧。去得咁耐時間，嗰啲免針紙如果真係有問題呢，已經喺街嗰度周圍流㗎喇，變咗亦都係會損害嗰啲市民嘅健康。另外呢，第二點呢，就阿狄生佢其實都唔係好熟悉法律，因為如果有聽過阿湯家驊大律師講呢，其實政府呢、這個咁樣做呢其實係完全合法，就唔係好似阿狄生講同呢個咩公義符合，因為政府咁樣做咧，係基於正確嘅理據，就唔係話輸打贏要或者係其他嘅嘢。 OK， 好啊，多謝曬譚先生嘅電話嚇。咁啊，湯家驊咧係行政會議成員啦，亦都係資深大律師啦。咁佢今日咧亦都係俾記者訪問啦，咁就係對於呢件事嘅回應啦。咁佢就話咧，今次呢件事咧嚇，咁個案件咧其實都係有關嘅法律意見都具爭議性。咁但係咧。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咧，就唔應該糾纏落去，而係咧係要去解決個問題。又反對有啲人講話係搬龍門啊，或者輸打贏要。佢形容咧，就政府嘅龍門咧一直都在，就係咧要保障港人嘅健康同埋安全啊！好啦，我哋又聽聽另一位聽眾啦，有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 係有兩點嘅，第一就係關於湯家驊，如果佢嘅法律嗰個意見係正確嘅話咧，就唔會。因為行會，因為佢係行會嘅一個成員嚟噶嘛，咁就唔會喺行會做咗個決定，並且係法院咧啊俾人即係司法覆核推翻。呢個第一點，即係話就算你嗰個人嘅背景同埋即係佢個法律觀念係正確咧，冇必然嘅關係嘅。第一點，第二就係關於公眾利益嗰個解讀，因為而家修例咧就係加多咗嗰個公眾利益。咁我嘅睇法就係話，醫務衛生局局長佢唔能夠以公眾利益。而去撤銷一大批嘅 醫生開的那些免針紙，他為什麼不能夠以公眾利益作為理據呢？那個原因就是因為打針和沒有打針呢是不會影響到傳播和感染的，即是沒有關係的，所以是不影響到公眾利益的。反過來就是因為有免針紙的人士呢，他那個數量都有一些，咁所以其實反而調翻轉，佢哋係少部分嘅公眾嚇。咁所以如果醫務衛生局局長佢要去撤銷一啲免針紙嗰個合法性咧，佢應該逐章去提。我要即係表達嘅係咁多。 OK， 好啊，拜拜，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嚇。仲有阿馮先生嘅喺度啊，馮先生你好。 係係，兩位好，兩位主持好。 請講。 嗱，我就好簡單講少少嘅啫，即係話嗱因為而家個疫情啦，本來就香港政府應該教翻呢啲啦，嗰個免針紙嗰啲，就唔需要俾啲私家醫生。而家已經嗰啲私家醫生都喺度搶緊市民嘅錢啦，仲利用咗呢、這個香港政府俾你呢個權利，而去咁樣話你一日發幾千張，係嘛？幾百蚊一張，幾千蚊一張，話你真係發達㗎啦咁樣。嗱，佢冇錯，佢發係啱嘅，有啲係啱嘅。咁你嗰啲重新咪去政府醫生嗰啲搞翻咯，冇問題噶，係咪？你認為哦，我係有權去攞免針紙嘅，咁你咪去政府醫院嗰啲搞翻咯，係嘛？我認為咧，呢班醫生就應該要你係犯咗，我應該係犯法嘅啦嘛，係嘛？應該係要處理嘅， 有待法庭嘅 判決啦。係啦。咁、 okay. 政府而家咁樣咧係啱嘅。佢之前已經做錯咗啦嘛，做錯咗而家嚟補救翻係啱噶嘛，係咪先 ？OK， 好多謝曬馮生嘅意見啦嚇。咁聽翻頭先狄志遠嗰個講法咧，咁其實佢就都唔係去反對即係政府今次嘅做法嘅，不過就認為咧就之前咧嚇，即係喺未訂立呢個新嘅修訂規例之前咧。政府去到宣布嗰啲醫生嘅免針紙係失效咧，佢認為比較粗疏，係咪嗰陣時未有研究到嗰、那個即係係咪有權力去做呢件事嘅問題咧、 除咗呢一點之外咧，其實聽咗幾個聽眾電話同埋即係頭先訪問咗狄志遠啦，即係我認為咧有兩點其實大家都有共識嘅。咁第一就係即係政府係有權去即係所謂叫做修例啦。咁第二咧就係其實大家都冇否認咧有一啲醫生嘅做法係有問題嘅，只不過而家嗰個爭議點咧就係、是、嗰、那個修訂的內容和政府能不能夠好即具體地解釋到為什麼要用一個修例的方法去解決這件事，我反而覺得後者那裡是重要一點。 還有剛才就另外提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今次的修訂規例呢也都將疫苗通的有效期呢就由原本在今年年尾、啊、就會再延長是六個月去到明年的六月底的、啊、林子欣、 是剛才我都提到這一點，那這個也都是譬如江浩寬議員啦，佢都有一個疑問啊，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咧延長有效期，其實都會對市民有廣泛影響嘅。即係今次嗰個修訂就唔係淨止影響揸住咗一啲有問題針紙嘅市民，而係其他嘅市民啊。 好，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再傾。 批文物離開故宮博物院嚟到香港，我哋都好擔心。咁但係咧，我好開心咧，開館到而家更換咗有五批嘅展品啦。完咗之後，即刻我哋就將佢包裝，當天嘅飛機運翻去北京。 佢係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任館長吳志華博士。 同一時間咧，北京嗰部飛機又到咗香港。我哋唔想批文物同一時間喺香港出現，保安會出面好麻煩，要做得係好細緻、好緊密。 星期日朝早八點到十點，車淑梅舊日。的足迹。 1975年，大白鲨首次在观众面前出现。 80年代，大白鲨游咗入去虾仔爹哋。 2022年，佢终于上到嚟手下留情。 仲好讲，个节目做咗咁耐，而家先揾我上嚟。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吉， 仲有我林建明， 一起听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9啊，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想同大家傾下中大校徽個風波啊。咁咧就講緊10月17日嘅時候咧，咁啊中大就係發布一個新校徽啦。咁大家都應該都了解嗰個嘅事件啦。咁個新校徽咧就係冇咗嗰個係分割半色嗰個設計嚇，咁就亦都有一個簡化版嘅校徽，就冇咗校訓博文約禮嘅出現啦。咁但係呢件事咧就係引起咗校友啦嚇，以至一啲嘅校董嘅一啲嘅好大嘅迴響啦。好啦，去到尋日去到10月24日或者前日嘅時候咧，咁啊校網啦，你個社交媒體咧就轉翻個舊校徽嘅版本咯。林志恩， 係啊，咁嗱呢件事上面咧，即係除咗頭先阿劉宇光提到啦，喺設計上面咧有一啲其實唔係淨止校友添，我諗有啲公眾人士都批評之外咧，其實嗰個爭議咧，我覺得係有幾樣嘅。咁第一咧就係因為有一啲嘅校董會成員咧就批評呢件事咧，就係話校方改校徽點解好似冇諮詢到佢哋啦。咁第二咧就係究竟校方喺佢轉校徽嘅時候有冇充分？是评估过这件事会到底引起一个怎样的社会关注呢，这样。咁甚至呢有一些的即是校董会的成员呢亦都说这件事呢有没有反映了个校方他整个管理啊决策上面是有些缺失呢，咁所以呢即是真是牵一发动全身啦，即是虽然我们表面上看是一个设计问题，咁但我们见到呢背后亦都牵涉一些譬如持份者咨询啊又或者个校政上面的决策的程序的。 其实中大早前在10月19日都发过一个声明，就话在去年的事去年开始就都是顾问团队就都跟超过2200名的教职员学生校友校董会等等就做过对话，就了解他们对中大形象的看法的。那么昨日就有一个最新进展，因为昨日就开校董会，之后就有一些身兼立法会议员的校董都有一些意见就表达出嚟，究竟有咩讲咧？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就请嚟中大校董，亦都系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想请问，寻日校董会系咪都有讨论到校徽呢件事咧？大家有咩嘅意见咧？ 好啊，讲之前我都系校友添啦吓，我用咗7年嘅时间，咁所以咧就我都会经常收到中大校友嘅刊物吓，呢本系一本刊物。咁點解我要特別講呢樣呢？因為我本身做校董係7月28日，即係一個好近期嘅事。咁我一知道呢有個校徽會改呢，其實都係來自記者問我知唔知，我話我唔知。跟住呢去到10月17日，即係上個禮拜一，校方就正式公布啦，個網站就即刻用咗新嘅 logo 啦。咁嗰陣時我作為校董呢先至喺個網站睇到，然後就收到呢校方俾我哋嘅信，就話呢启用啦咁样。咁我印象上呢就无论作为一个校友啦，因为校董可能都会收啲文件㗎嘛，都未提及过呢原来校方已经决定呢一个新嘅校徽。咁我就再了解其他可能喺校董会长啲时间嘅议员，又系校董呢，即系刘国芬啊、张宇仁啊，佢哋都好清楚咁讲呢，校董会系从来冇讨论过中大要轉換校徽。可能會知道一個背景，就係啦，嚟緊下年就60周年啦，中大呢會有一個所謂 rebranding 嘅 project。咁呢樣嘢唔知有冇個中文名啦，總之都係可能一種形象嘅更新啊，形象嘅檢討嘅一個 project 咁啦，由2019年8月開始展開。咁就係知咁多囉，但係唔知道呢原來是等於換校徽或者等於轉一個新校徽。咁所以我諗好多人第一就對個校徽本身會有唔同嘅睇法啦。但第二呢向我即刻反映意見嗰啲校友呢其實好驚訝㗎，原來校董會係冇討論，冇喺校董會決定就做呢件事。其實呢個係更驚訝嘅一個即係一個反應囉。 嗯，邓家彪，我留意到咧，你即系早前接受访问的时候有个意见啦，你就话咧，其实呢件事咧就反映中大校方咧个管理架构系有缺失，就好多时咧管理层其实跳过咗校董会做决定，亦都反映咗咧校董会本身个架构咧唔能够系做到与时俱进，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有一个咁嘅睇法，同埋点样先做到与时俱进呢？ 其實呢就昨日先我第一次開校董會嘅，即係話呢其實一年開3至4次校董會係咪處理到咁多校務嘅問題呢？ 咁我已經有啲質疑啦。咁、如果原來去到咁重大嘅事咧，係唔需要經校董會通過同意咧？其實呢個真係咁，校董會個權力除咗真係喺法例上需要去通過嗰啲之外，咁仲有啲乜嘢係可以即係參與咧？而家問題就係連參與都俾校方去漠視，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其實而家中大嘅校董會個組成就五十幾位校董啦，但係佔校內管理階層咧，即係叫做受薪嘅高層咧，其實係超過一半嘅。即係如果一間企業嚟講，呢叫做執行董事，執行董事係多過非執行董事。如果校董係代表一種社會嘅聲音啦，我哋多種使命，因為我代表立法會嘛，代表公帑係咪運用得宜啦，係咪配合到整個即係可能政策啦。咁我又帶住呢啲使命入去，但其實我哋係少數㗎，即係校外人士係對比校內人士，竟然係少數。咁唔知係咪就因為素來都係少數呢，所以校方覺得呢，我決定咗嘅嘢，黃聯可能都喺大會過到啦，不如都唔需要通知大會添啦。 咁你覺得 校董會， 你覺得非校方嘅校董成員應該增加至到幾多少，你覺得先至適合呢？ 其實呢，以前呢 UGC 啦，或者 UGC 委託嗰啲嘅顧問公司都做過一啲嘅方案㗎。咁呢方案其實唔係好耐之前㗎喇，講緊係好似15、16、16、17都提過出嚟㗎。其他嘅院校呢都其實已經係按照呢種方式，即係話校外人士嘅比例呢係會高於呢校內人士。咁如果你話喺真係管治嘅角度，好多時都係講話2:1，即係話兩個非校內，即係校外比一個校內，即係大概係呢個比例呢。其實呢啲都係唔係陌生嘅嘢，好多所謂優良管治嘅一啲嘅公共機構啊、企業都係行呢套。咁但係無論如何，即係原本都有啲好抽象嘅，但係當校徽呢件事一出現呢，真係好形象突出。咁原來真係可以咩都唔使，即係過校董會，甚至唔使通知校董，其實真係好令人驚嚇。 我留意到呢，其实呢几日中大就换返旧嗰个校徽上去，譬如佢一啲社交嘅媒体啊、Facebook page 咁样啦。你哋有冇了解过呢，其实嗰个设计费用系即係譬如牵涉咗几多钱呢，要整一个新嘅校徽出嚟。 当然我哋有问啦，但係就昨日个会议里面未提供到资料啦。我亦都可以好肯定呢，应该唔系来自一个校内嘅职员，或者個有心嘅校友，而係應該真係來自一啲要俾錢請嘅顧問公司嘅一啲成品嚟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同埋呢，如果10月17號佢真係推出咗，而有社會嘅聲音當時如果唔係咁大嘅話呢，其實我哋留意到好多中大嘅校內建築物呢，係有一啲雕刻呢係個校徽嵌咗個建築物㗎。咁會唔會其實佢已經同時間落曬 order，做晒呢啲即係雕刻啊，做晒呢啲咁嘅即係實體嘅校徽呢？咁我都問，不過呢就未有資料俾我。咁呢個我哋就會跟㗎。咁究竟真係使幾多錢呢？係呀、 你哋會點樣去建議去跟進呢件事呢？我見到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呢件事係諮詢不足啦。我見到亦都有你嘅同事啦，亦都係中大校董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呢，就話要提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到追究責任，你點樣睇呢啲嘅建議呢？ 其實呢，我諗獨立調查委員會，因為我喺校董會個時間唔長，先要第一個規章會唔會有呢種架構，即係但係我諗最關鍵嘅就係我揾一啲都連校董都唔係嘅外人去睇一睇成件事，去反映緊嗰個所謂校務管治啦、企業管治啦、公共參與、透明度等等有啲咩問題要改善，我諗起碼要做呢樣。第二呢，就係都要講返個實際啦，究竟19年8月到今日學校俾咗幾多錢，點解呢啲使咗嘅錢係唔需要經校董會。咁呢啲我諗都會我哋繼續去追啦，咁睇下適唔適當去追多啲內容，去適唔適當睇下去披露啦。 即是你觉得是不是今次单一的一个咨询不足的问题，而是呢可能是一个机制上面需要处理，或者管治上需要处理的问题。 其实因为很多人会很惊讶，即是因为我第一个收到的 call， 即是校友 call， 就说阿彪啊，为什么你入了校董会这么快通过一个新校徽啊？我就说呢，我连见都没见过。 呢樣嘢係好多人好驚訝嚇，咁大件事，原來校董會係唔知道，亦都唔需要得到佢嘅同意。咁呢個其實可能係。是一个文化，即是一个唔好嘅管治文化衍生出嚟嘅。佢哋啲校政人员冇习惯，使乜问校董啫？就系咁。 好，时间关系，同邓家彪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系，邓家彪系中大校董，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嚟嘅。 嗯，系啊。咁啊，讲开中大换校服，其实以前都换过嘅。咁啊，当然即系睇下以前其实个咨询程序同今次有咩分别啊。 好，下次再倾啦，拜拜。 拜拜。